是羊羊红，你是主人翁。要雨的雨，要风的风，雨要龙门脚不同。青春少年是羊羊红，可是太匆匆。流金岁月，人去楼空，人生渺渺在其中。荣华富贵呀飞呀飞，世上的人呀追呀追。荣华富贵呀飞呀飞，何时放下歇一歇。能不能人舟吉祥也吉祥，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。是羊羊红，可是太匆匆。流金岁月，人去楼空，人生渺渺在其中。荣华富贵呀飞呀飞，世上的人呀追呀追。荣华富贵呀飞呀飞，何时放下歇一歇。能不能人舟吉祥也吉祥，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。吉祥也吉祥，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。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。 Don't worry. Give me all my love.